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二十六集，风波。出来时雨已小了，半拆房来了小太监给他们两个人打伞。几雷面色不好，对萧迟也抬抬手就要走，可是萧迟也浑然不在意。 哎，老几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昨日我被关了禁足，为着出来玩也不敢贸然动学生。 几雷看他那混账样子，简直是有气也没地方撒，胡乱点点头，只想他赶紧走。 哎，不过我的禁军你瞧着怎么样？ 萧迟也从小太监手里拿了伞，打发他回去，和几雷继续往宫外走。几雷心想，能怎么样，无非就是群赖子嘛，跟着你更不成样子了。他嘴上客气地说， 精神气儿比从前好了许多。 萧迟也恬不知耻地说， 是吧，我觉着禁军的教场太小了，施展不开啊，你替我给都指挥大人说一声，看能不能再给禁军拨个地。 几雷早听闻他带着禁军在教场里玩马球，没想到他还真敢开口要地方，只是明面上不好拒绝。 怕是不好办，楚王上个月扩了府，强占民居那事儿还让人给告到了府衙，如今去都到处都是人，再说就算城里边真有位置，那也得批给八大营啊。 哎，城里的轮不上我们禁军，城外的也行啊，只要地方够大，玩得尽兴就行。 几雷这才咂摸出话里的意思来，他看向萧迟也，笑起来。 好啊，二公子，早就看中了块地是不是？跟我还打马虎眼呢？ 这就来拜托你老几了，这去都里就你老几最有脸面，你对都指挥大人开个口，他哪能拒绝？事成咱们好说。 跟我就别提银子。 几雷终于缓和了态度， 我那边认了个干儿子，正寻思着从哪儿给他配个好马。说到马，谁会比二公子更懂，是不是？ 我送他几匹玩啊，鸿雁山脉配出来的马不比我那匹差，过几天我找人直接送你府上去。 等我跟顾安提一声，多大的事儿，你等着消息。 两个人分开时雨也停了，萧迟也上了马车。陈阳看着几雷的轿子， 总督真要把府里的马给他，可惜了， 拿人手短，教场必须得有，在去都里太扎眼了。这老贼要收了马办不下来，我就让他儿子去见祖宗。 萧迟也蹬掉靴子，脚早泡湿了。马车晃起来，萧迟也用金帕抹了脸。 那人呢？ 那人？ 沈泽川。 早回去了，我看他脚不虚浮，这样的身子怎么在锦衣卫当差？ 养大象啊。病秧子巴不得不干苦力呢，他绝对是要偷懒的那种人。 萧迟也接了茶一口饮尽。要偷懒的人打了个喷嚏，在昏暗里坐了片刻，猜想自己是不是受寒了。门忽然被推开，跨进个肥硕的身形。西红轩进来就啧啧称奇， 这地方行啊，锦衣卫也摸不到吧。 沈泽川不回头， 破宅院租也租不出去，就这点好处了。 但这院子不好弄到手啊。哎，这可是先帝赐给太子，太子又赏了齐惠莲，齐惠莲死后被卖掉的老院子了，你怎么弄到手的？ 西红轩搓着手坐下来，看着沈泽川。沈泽川含着茶和西红轩玩味的对视片刻，西红轩不慌不忙的抬手， 哎，瞧我这贱嘴怎么老打探人底细呢，刚才路上听说潘如贵也挨了顿砸，你这手还挺痛快。 西大爷是八大营都指挥使，挨着这事儿惹了太后的怀疑，以后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。 西固安不好过，我便好过了。 与其等着朝中重臣开口，不如叫学生先开口，先发制人。经此一事，你可就是真正的出来了。 雕虫小技，让二少见笑了。 西红轩肥厚的手掌搁在桌子上，沈泽川拿了筷子，捡了点素食。西红轩看沈泽川吃了，才碰了筷子。 那往后你要干什么？ 在锦衣卫混口饭吃。几雷是潘如贵的干儿子，还是西国安的八拜之交。你想弄死西国安，怎么越得过几雷？不如你我各分一条命，让他们做一辈子好兄弟。 西红轩闷笑半晌，伏在桌上。 你跟几雷什么仇？ 沈泽川剪掉花椒，眼皮子都不抬地说， 他穿的鞋我不喜欢。 萧迟也消停了半个月，终于得了几雷的回信，教场那事办成了。他马上出城，带着陈阳去看地方。那是块荒地，原先做乱葬岗，后来超展的台子挪了地方，这地方就空了。 虽说跟城里隔了封山， 陈阳下马打量着， 但这也离得太远了。 天亮之前跑一个半时辰就到了。 萧迟也用马鞭指向一头， 得给工部的老滑头们请顿好的，混点料把这边上给填了，稍微收拾一下凑合着用，这点偏八大营也巡查不到。 总督，钱给他们花，说不上哪儿不舒服。 不舒服也得憋着，人就是蹲在咱们头上撒尿，这地方也得弄出来。 是。 陈阳不敢再多说。萧迟也足足待到了黄昏时才打马回去。他一进城就见着李建恒的侍卫守在门口等着他。 什么事？ 殿下在东龙大街的会香楼摆了席，等着总督大人过去用饭。 萧迟也想了想，策马过去了。东龙大街临着开林河，夜色一上，灯火通明，两侧尽是酒楼花房，河道上也停着各式各样的花舫轻舟。萧迟也在会香楼下马，掌柜跟着鞍前马后，又亲自把他送上楼。等他挑了帘子看一眼，才知道这席不简单。在座的都是听过名字的，再不济也是父兄当差的官宦小公子。楚王边上挨着的是个白面小太监，长得挺清秀，应该就是潘如贵死了小福子之后再找的孙子。李建恒招呼着：“ 哎，策安来了， 快来入座，就等着你呢。” 萧迟也随意挑了个空位坐下。 这么大的阵势， 我与你说一说啊，这位是潘公公的孙子，封权封公公，这位是我好兄弟，李北萧家二公子，禁军总督萧策安。 封权长得比小福子顺眼，他对萧迟也规规矩矩地拜了拜。 久仰总督大名。 对面的西红轩敲着二郎腿，一个人占了两个座。胖脸上热得直冒虚汗。 哎，客套都前免了吧。啊，殿下，今日还有什么客没到啊？到了就开席嘛。 嘿嘿，还请了一位诸位都想见见的贵客。 李建恒对着萧迟也挑了挑眉毛，萧迟也被他这出乎意料的示意弄得二丈摸不着头脑，正好听见后边跑堂仙莲轻轻喊了一声：“ 贵客到。” 席间记了记，萧迟也回首见身着锦衣卫袍子的沈泽川正跨进来。沈泽川见着他明显愣了愣，可是这愣神的模样太明显了，反倒让萧迟也不信了。在座都知道他们之间不和，一时间气氛古怪，看好戏的相互打眼色。李建恒热情道：“ 这是沈兰州，大伙儿都认得吧？兰州，入座吧。掌柜的，开席。” 萧迟也觉得李建恒鬼迷心窍了，还真冲着这张脸把人给请来了。沈泽川偏偏挑了萧迟也边上的位置坐，坐下时两人互看一眼。 这位便是近来明洞去都的沈兰州啊。 西红轩腻了沈泽川几眼， 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